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蓝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蓝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 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于良、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，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，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？纯属是以懒击石，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。正在这时，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领着大队人马赶到了，像一阵狂风似的就包围了绝命台。再看夏随良这些日子的精神呢，比以前可强多了，脑门子倍儿亮，鼻子头放光，真是神采奕奕，左手提着3尖匕首钺，在他身后跟着能有100多人，他有8个保镖，这8个人谁也惹不起呀、啊！血手飞廉江红烈，九头神雕纪承达，五音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边山卧佛寺的大凶僧卧佛昆仑僧，大堂主反掌镇西天方天画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琴都在他身边。再往后看，他新进请来的人，海外三仙岛头一个恶道叫萧道成，人送绰号决心一指定阴阳。此外什么六剑啊、七弦啊、八怪十的魔呀，什么人都有啊，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。夏随良走到最前边，徐良一看就大吃了一惊，心说坏了，看这样走不了了。就见夏随良稳稳当当扬起头来往绝命台上看了看，白眼眉，你猴崽子这胆儿可真不小啊，老剑客爷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，这回见着我了吧，你也算完成了使命，终于打探到我的消息了吧。那么我问问你，你即使找着了本剑客，你想干什么？下台子吧，有什么能耐咱就实战实战，我看你能不能是我的对手。可到了现在怕也不行，徐良、白云瑞、方叔安、方坤、方宝以及康殿臣、康家金银铜铁八大锤率领来众人 从绝命台上都下来了，双方就拉开了阵势。白云瑞甩掉外衣，拽出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三哥，我过去，不就是个死吗？他夏随良有什么了不起？让徐良一把把他拽住了，老兄长，不要胡来，你领人给我观阵，三哥我过去，不，三哥不行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，您是带队的，您哪能把我们扔下，您过去呢还看我的。夏随良一听乐了，徐良，白云瑞，你们甭争了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我要把你们这些人收庄带包圆，一个也走不了，快过来吧。其实夏随良不是说大话，真要打起来哪个也活不了。就在这紧要的关头，从绝命台的旁边树林里头出来俩人，您说这二位来的多巧吧，一道一俗。这道者身材高大，手摆拂尘，那个俗家长得是威风凛凛，年迈苍苍。这二位一出树林，高声喊喝，徐良，云瑞，不要过去，我们来了。大家甩脸一看，来者非别，老道就是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，后边跟的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老剑客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房树安没到三仙岛之前，领着方宽方宝先到的三教堂，就见着这老二位了，已经把三仙岛的事情跟他们做了说明，要求他们赶紧传请帖发请柬，把那些高人统统请出来赶奔三仙岛。他走了之后，可忙坏了诸葛鸳鹰上官峰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和云中和魏真，这老四位是马不停蹄呀，有的信派别人送的，有的重要人物他们得亲自去跑。结果请了十几位高人，因为谁家没点事儿，想集合在一起一块来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，诸葛鸳鹰和上官峰这才赶奔三仙岛，因此他们比别人早来了一步。他们老二位一到三仙岛，首先发现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大字，开封府公馆。哟，这一说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呢，一扫去这才找到招商老店。徐良走后，把爱虎、卢真、白云生、韩天锦留在家里了，专管接待的。所以他们找着爱虎一打听，爱虎说，你们来晚了，我三哥徐良，我老兄的白云瑞领着队伍攻打三仙观去了，不过临走前有交代，谁来了按着路线前去找他们。这老二位呀，草草的吃了口饭，按着爱虎指点的方向这才赶奔三仙观，没想在绝命台遇上了，多悬，晚来一步徐良和白云瑞就伸了手了，伸手把命就得扔了。诸葛鸳鹰都有点后怕呀，喊完了这一嗓子，大踏步来到两军阵前， 徐良和白君瑞也长出了一口气，赶紧过来见礼。诸葛元英一摆手：“三将军，白将军，请你们后退，把这事交给我们哥俩吧。”您别看诸葛元英和上官峰是这么说，他们俩能斗得过夏遂良吗？俩人合着一块也白给。但是比较而言，要比徐良和白云瑞那是强得多呀，不至于一伸手就丧命。诸葛元英转身去来到夏遂良面前，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，没办法又把他压下去，把拂尘晃了一晃：“无量天尊，师兄您听好吗？小道这厢有礼了。”看诸葛元英啊，不愧是出家人，这人呢胸怀宽阔，说话也比较柔和。上官峰就不然了，上官峰站到诸葛元英背后是怒目而视，瞅着夏遂良一个劲儿运气，所以一句话没说。其实夏遂良早看见了，一看是他们两个人，把胸脯一把，嘴一撇：“哼，算了，这不是诸葛师弟吗？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，我刚要结果丑鬼徐良的性命，你们来了，看来徐良命不当绝，还能多对付着活几天。诸葛元英，咱们废话少说吧，你是给徐良帮忙的吧？前者咱们在三教堂伸过手，你眼里头没有你这个师兄啊，今天干什么还这样逞道呢？算了算了，咱把遮羞布干脆掀开，心里怎么想着咱就怎么做，何必来这一套呢？脱衣服伸手吧。不管谁来，夏某我是一定奉陪。哎，这家狂的简直不得了啊。诸葛元英还是那么稳的，听完这些话之后一笑：“师兄，您猜错了，我绝不是来跟您比武的。那你为什么来？师兄啊，您怎么挺聪明个人说糊涂话呀？念咱们亲门尽知，我还有几句肺腑的良言不能不说呀。您不爱听我也得讲。好吧，那你就说吧。师兄，你这叫一错再错，一误而再误啊。我且问你，在三教堂前，不错，咱们是伸了手了，那个事儿怪我们吗？你应当反躬自问，怪你自己。你非要白云剑客吓唬人的命，谁劝你也不行，那没有办法，我们被逼无奈才交了手。但是我们可没心要你的命啊，你不会忘记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把你打翻在地，想要结果你的命，是谁给你解的围？还不是我们大家吗？我们苦苦地哀求小剑魔手下超生才饶你不死，不然的话你能有今天吗？师兄，你当时是怎么说的？你当着众人的面起誓发愿，表示再不跟上三门人为仇，再不跟开封府的作对，要回到东海小蓬莱见武圣人于和前去领罪，这话是你说的不？你的话音还在耳啊， 这话还没凉呢，你怎么就变了卦了呢？一转脸，你就纠集绿林的人马，从三教堂来到三仙岛，上面布下天罗地网，咬牙切齿要跟开封的决一雌雄，说什么还要报当初之仇。师兄，你真这么做，你可是自找倒霉呀！我承认我不是你的对手，我们哥俩也打不过你，也可能一伸手我们双双都得交代。但是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有好汉，比我们强点的人有的是，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，大家群起而攻之，你夏遂良再能耐手大，能不能捂过天来？将来你得得个什么结果呢？师兄啊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不过呢，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，如果您能听我的，赶紧遣散人马，按你说的那样去办，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，一天云彩可就散了，冤仇易解不易结呀！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。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，金灯剑客嘣嘣嘣，气得就蹦了三蹦。诸葛，诸葛元英啊，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！你别忘了这句话：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啊！你们在三教堂，八九个人打我一个，我是寡不敌众，因此我当众丢丑。平心而论，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，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，他白给，那叫他捡了个便宜。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，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。我早就发下誓愿，非报那次仇不可，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，你们还差点。因为什么呢？不是我瞧不起尔等，你们无非是帮凶，是小爪牙。诸葛元英啊，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？我夏遂良也不是不念，人嘛总是有感情的。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，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白师兄弟，因此我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少管闲事，赶紧滚，要再在这磨蹭可别怪我夏遂良翻脸不认。夏遂良说完了，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，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，嗓门都大，好，说得好，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。滚吧诸葛元英，快点滚，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。他们这么一起哄，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，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，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，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，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， 真是气杀人也，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。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，啪扔到后边了，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，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把袖面高挽，是直奔夏遂良。师兄来了，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，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。好嘞。还没等夏遂良伸手，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。老剑客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对付他用不着您，交给我们吧。五阴剑客庄子清、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。夏遂良一摆手，哎，不，各位多谢多谢，我觉着这些日子没打仗，筋骨都不舒服，正想活动活动，拿他们练练手，开开心，解解闷，因此今日不用各位伸手，看我的吧。说着话，他把衣服也稍微收拾收拾，把三间匕首钺背在鹿皮囊，钉子步往这一站，双臂一摇，嘿，亮了个大鹏双展翅的架势。诸葛元英，来吧，我先让你三招。诸葛老剑客一看，你都狂的没边儿了，我看早晚什么人收拾你，将来你得得个什么下场。老剑客气得脸上的肉蹦蹦直跳啊，往前一纵，一上是下，就使了一招霹雳掌。当然这掌上挂风，内涵金沙掌、银沙掌、铁沙掌和朱沙掌啊，真打得夏遂良脑袋上，那脑袋就碎了。您就说这个夏遂良有多狂吧，翻着眼睛看着，早上他不躲，当然躲完了也不行，这个掌似挨上似没挨上，都碰着他脑门上的汗毛了，他这才还手，冷不丁往旁边一转身，哎，双臂一合，使了个金龙双脚紧，两臂交叉抓住个元英的腕子，真给脚上胳膊就得断了。诸葛元英急忙撤掌换招，但是还没等他换招呢，金灯剑客夏遂良唰跟进来，掌风烈烈，掌影似山呐、啊，挂着风声直奔诸葛元英的脑门和前心。诸葛老剑客双脚点地，身形往后一退，使了一招叫千斤坠，苍倒着退出去一丈五六，才躲开他的双掌。两人一转圈就站在一处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眨眼就十几个回合呀！老少英雄在后头看得清楚，这一伸手就显出高低来了。诸葛老剑客白给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啊，把徐良和白云瑞急了，就想拉家伙过去帮忙，可是已经晚了。就在这一刹那之间就发生了变化，诸葛元英一个没注意，被金灯剑客夏遂良一掌正打的后背上头。咱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夏遂良手下还真留情了，使了四成劲儿。要使十成劲儿，诸葛元英就地就得死。就这样可也不轻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骨头把诸葛元英打出去四丈多远，是翻身摔倒。 大伙赶忙过去抢救。再看老剑客二目紧闭，已经打昏过去了，脸都憋青了。镇北海恶面昆仑手上官风一阵风似的来到师兄近前，把他抱起来一看，不行，他胸膛里闷着一口血，不让他吐出来，这人就得交代。忍着痛，对准穴道就是一掌。这一掌，这一拍，一震动，就看诸葛元英嘴张开，哇，这口血才喷出来。之后，诸葛老剑客缓过一口气儿来，才把眼睛睁开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上官方一看眼珠子都红了，徐良、云瑞，快把我师兄搭到后面。这块搭人的时候，上官方就上去了，找夏随良玩命，老匹夫拿命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频频发动进攻。夏随良嬉皮笑脸，呵呵呵，哎呀，上官风啊，你这两下子更白给了，怎么你瞅着眼馋了，你也想吐点血败火吗？我就成全你。肉肉肉肉啪，十二个回合之后，夏随良使了个海底苍花，又叫海底捞月，这一掌拍的正拍到上官风小肚子上，离着致命处就差三寸。可这一掌比诸葛元英可重得多呀，把上官风打的双脚离地起来五六尺高，整个身子飞起来了，摔出去三丈多远。幸亏徐良身子快，仍往前一纵，从后面把上官风给拖住了，要不拖住再摔在地上，这人当时就得交代。可就在后面一看，老剑客面部发青，牙关紧咬，岌岌可危，这条命要保不住了。夏随良往后一撤身，双手一背，晃着脑袋在这冷笑，哼，哎，这可是你们自讨无趣，休怪夏随良无情啊。昆仑僧过来了，弥陀佛，老剑客趁热打铁，利用这机会咱往上一闯，把徐良他们一举歼灭。 心。 都联播1033广播书场。 金灯大剑下随良连胜了两阵，把群贼呀可乐坏了，一个个手舞足蹈，是眉开眼笑。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这个老家伙唯恐天下不乱，他是最高兴的。他以为夏随良打的人越多，跟开封府的仇越深，那么越深后退的余地也越窄。只要夏随良跟徐良他们玩了命，那么自己就可以借这机会报仇。他现在最怕夏随良中途变卦，因此他比别人都高兴。他还建议夏随良趁热打铁，利用这机会把徐良、白云瑞、房叔安等一网打尽。但是夏随良跟他的看法不太一样，他把头一晃，一阵冷笑：“不必，何必操之过急呢？他们现在的小命都在我手心里攥着，他们飞也飞不出三仙岛去，也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，不必着急。”这昆仑僧不敢往下说了，规规矩矩退回本队。夏随良啊问徐良他们：“哪个过来呀？有过来的没有？今儿个我全包了，哪个不服是敞开来。”洛兄他，你在旁边给我挂地料证，我过去。三哥耶，咱们要过去纯属是以卵击石啊，你没看见吗？这夏随良有多凶啊。那老兄弟，我们就瞪眼等死不成吗？这可也是，白云瑞也没词儿了，房叔安呐、叫别人帮着上了绝命台，这台子它高啊。再看方叔安把两只手往嘴边一拢，成个喇叭形，朝着寺外他就喊上了：“奶奶，我说还有人没有了，帮忙的快点来呀，金灯剑客夏随良这小子疯了，有帮忙的没有？咱要不来我骂你们八辈祖宗了。”大伙一听这什么事儿，这是你干什么说这种话呀？叫夏随良看着也太笑话咱们了。您别说，房叔安这一喊还真有效。有三个出家的和尚啊把道走错了，正在树林里头左转右转转不出来，突然听见房叔安的喊声：“哎，在西北方向，离咱这不远，走走。”这三位和尚还真就找到绝命台了。等他们这一出现呢，大伙可真乐坏了。这仨和尚是谁呀？走到前边的正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，后边跟的是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，再后边跟着一个大胖子，也那么高也那么大，上秤称一称 能有360斤挂铃。这大和尚是谁？少林拔的名僧之三，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，这是头一次下少林寺。原来啊，他们也接着请帖了。这老三位一商量，赶奔三仙岛。但临来之时呢，要求当家的，当家的是八大名僧头一位，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中会，就是北侠欧阳春他爹，要求他出头。欧阳中会呢也想这么办，究竟要看一看金灯剑和夏随良想干什么，怎么把事情闹腾的这么大，折腾的这么凶。但是少林寺那事儿太多太多了，不那么容易脱身，又被一些事儿给缠住了。因此欧阳中会让古风罗汉代替自己下少林寺，说我把事处理处理，随后我就找你们去，尽量我还多带人。这段书啊，少林八大名僧一个也少不了，都得参加。因此呢，这三位大和尚先行一步才来到三仙岛。他们还真没来过，登陆之后发现招牌，找到招商店，见着小义是爱虎。爱虎说，老三位你们快去吧，诸葛鸳鹰上官风两位老剑客刚走。说着说明了路线，就这样三位大和尚就起了身了，结果晚到了一步啊。上官风好悬没把命扔了，诸葛鸳鹰也身负重伤。等三个大和尚这一露面，徐良、白玉瑞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尽管知道这三位也未必敌得住夏随良，但起码来说能阻挡一阵。徐良过来见礼之毕，把简要的经过说了一说，三位大和尚一皱眉：“阿弥陀佛，造孽造孽！徐良不必捉急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了。干什么？先救人。”仨大和尚来到诸葛鸳鹰、上官风的近前，检查。啊，果不其然，上官风的伤要重得多，必须得抢救。九转还阳达尼佛古风罗汉对医道相当精通，要不怎么得这么个绰号呢？还阳佛，见着他就能还阳，有起死回生的能为。从皮兜子里把小葫芦掏出来了，取出几粒丹药给两个人灌下去，同时还取出一贴膏药来贴到他们的受伤的部位。这两位这才保住了命啊。之后三个大和尚站起身来，把应用之物收拾好，这才来到两军阵前，是一字排开，跟三架大山似的，上主天下主地，三个大胖子。对面是金灯剑客吗？小僧问询了。夏随良早就看见了，在这瞅着不住的发笑，就等着他们过来。这都是老熟人了，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了。夏随良冷笑着点点头：“哎呦，哪阵香风把老三位刮来了？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这位大概是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，不错，正是小僧。还阳，还阳啊！哈哈哈哈，三位哪个过来呀？今天我收庄带包圆，有谁算谁，不服的咱就比量比量，只要你们不怕挨打就行。你说他有多狂啊？这夏虽良一反常态，净说疯话呀，把三位高僧气得慈悲为道术，方便演冤争啊。他们知道一个人过去根本打不过他，三大名僧一商议，干脆咱们哥仨揍他，就用上回三教堂的办法，以多为胜。再看三个大和尚啊，蹭蹭蹭三吊脚站好，把阵势就摆开了。欧阳普中说话，金灯大剑，既然你把话说得太绝了，老僧也不便多言了，今天只有一决雌雄。由于你身份太高，武艺太强，我们只有三人斗你自己，不知你可愿否？凌空长老还说呢，怎么样夏虽良，有这胆子没？要不敢应战，咱就单对单，各对各，你说吧。夏虽良有多狂啊，根本不理会这些，仰面大笑了一阵。我说三位高僧，慢说你们仨，你们就来六位，谋也不惧。好嘞，杀杀！三个大和尚六条膀臂跟夏虽良就站到一处，结果一伸手啊，这三位高僧就皱起眉头来了。他们发现夏虽良的能耐好像比三教堂那块又高了那么一块，身形转动，两臂摇开，呼呼刮风，可以说是出掌如电。别看仨人打一个，站不倒夏虽良，但是夏虽良想把这三位给打趴下也不容易。因为什么呢？这老三位都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圣僧，那少林正宗正令，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当中名列前茅啊！少林的硬功堪称一绝，这老三位都有硬功在身，从小就练就的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烟，铁齿排擂，莲花灌裆，油锤灌顶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呀、啊，磕磕碰碰，砸砸拉拉，根本人家不在乎。再看这仨和尚，那手伸出来跟蒲扇似的，手指头好像小棒槌，要给夏虽良拍上，那真够瞧的。因此夏虽良不敢大意，集中了精力对付三位高僧，打了个旗鼓相当，难分胜负。这卧佛昆仑僧在后边观阵，一边看着一边想心事。他一瞅九头神雕纪承达在他身边，昆仑僧小声跟他说，见老剑客，我说咱们金灯大剑这人真古怪。此话怎讲， 你说留着咱们这么多人干什么？看，咱100多人都是卖不了的书，该在这戳着。你我之间，大家就上就得了呗。把徐良、白云瑞一咔嚓，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他一个不同意，百个不同意，就耍他老哥一个。眼前这事儿，这明明吃亏上当，人家提出来3个打他一个，他也同意了，怎么就不允许咱们过去？哎呀，我其实不服。季承达一乐，大和尚，你呀别不服，你有你的想法，金灯大剑有他的看法，人家身份那么高，能像你我想的这么低吗？要仗着群殴，那能突出金灯大剑来吗？你就瞧好吧，没错。不过你可别捅娄子啊，金灯大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最不喜欢人违反他的意志，如果跟他看法不同，违背了他，他可翻脸不认人呢。是啊，就因为这样我才不敢贸然过去。别过去，就在这儿看热闹。这群贼在后的耳语议论咱不提，单说徐良、白云瑞小哥俩提刀在后的观战，一瞅这3位大和尚站不倒下虽凉啊，未免心里头有点起急。房叔安能耐不大，但是久经战场，经验丰富，房叔安也看出来了，今儿个这个仗啊麻烦了，想赢下虽凉的人没有。如果这仨大和尚要不行怎么办呢？房叔安一想，我别闲着，利用这机会我赶紧划拉人去，也许还能找个几位来。哎，方叔安一转身就进了树林了，东学嘛西看，一边看他是一边喊， 有人没？我说有帮忙的没呀，都到这边来呀，有帮忙的没？ 那边说怎么了，脖子叫人掐住了。房叔安好像没咽了气呀，但这人掐了一下把手又松开了。房叔安回头一看，哎呦，可把他乐坏了，后边站着好几位。掐他脖子这位是个老头，胡须长可过膝，娃娃脸笑笑呵呵的，长得慈眉善目。谁呢？正是海外老剑仙陶禄、陶福安。在陶福安身后就是老剑客邹瑞、邹化昌，后边还有神行无影倒骑驴的老剑客古云飞、金睛好斗梅良祖，再往后看跟着一位头发披散着，脑袋上勒着皮条子，光俩脚丫子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满脸的滋泥，是怪眼冤翻，正是海外的野叟王元。把房叔安乐的啪啪啪，自己撤自己几个嘴巴。那位说这干什么？乐疯了。 哎呀，我说各位，你们在哪儿来？这怎么都一块儿来的？快点帮忙吧，我干老都要雇一位了。 这几位一乐，说安呐，不必着急，我们就是帮忙来的。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，咱不必细说，都接着请帖了，全都找到三教堂，一问陈仓和魏真，知道别人已经出发了， 因此这老五位才起身来到三仙岛，见着艾虎画着路线图，这才找到绝命台，正往前走着，看着这大脑袋了，方叔安一叫唤，陶路才把他脖子给他掐住，心说这小子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也离不开顽皮，有打仗在招呼人的吗？向方叔安简单的问了经过之后，老方头前带路，吴老随后跟着来在战场。方叔安几步就到了徐良近前了。 咦，爹，哎，你说我是府将不？我这么一招呼，马上就来了援兵了。您看谁来了？ 徐良一看呢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赶紧跑过来跟老五位相见。白云瑞也过来了。陶路问明之后，点了点头，手捻虚髯。往战场看了看，心说话夏遂良啊，你这叫不是好折腾，这叫临死之前蹬蹬腿儿，又叫回光返照啊！恐怕你眼看就要恶贯满盈。老剑客想吧，让徐良、云瑞、方叔安在后边观敌料阵，他们老五位才来到战场。陶福安那人稳当，手托着白狐，先咳嗽了一声，我说打得真热闹啊，让我们也赶上了，我们也想操操热闹，不过呢，把话咱们先交代清楚了再说，三位高僧先请下来歇会儿吧，老朽到了。 三高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回头一看是陶老剑客，论年纪比别人都大，论身份比别人都高，所以大家在陶老面前也十分尊重，赶紧过来见礼，弥陀佛，老剑客到了。 哎呀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，这样的好事哪能少得了我呢？这不，我们老五位都凑在一块儿了，三位高僧累了吧，请到旁边休息，我见夏老剑客说几句，别人都等着。陶路来到夏遂良近前，金灯大剑，久违了，久违了，可认识老朽吗？ 认识。 你不是陶老吗？正是老朽。没想到三教堂前一别已数日，今日在三仙岛又见着了。金灯大剑，这不用问了，你还是打算不完呢？你是不是想报当初之仇，一定要跟开封府的血战到底呀？ 对，陶福安，你是明白人，这事儿完不了。 人为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我夏遂良的跟头不能白栽，我得把脸面找回来。但是陶老，你放心，你们呢都是次要的，我主要找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子，看我左耳的伤疤犹在，我的肋骨刚刚养好啊，难道说我就白挨打了吗？就叫他白白捡了个便宜吗？要想完可以，必须叫白老白子跪在我的面前，任凭我杀，任凭我打，多攒我出来这口气， 别的咱们还可以商量，这件事要做不到，别的那根本就谈不到。唐老，咱别说别的了，您来我知道肯定给徐良他们帮忙，既然给他们帮忙，那就是我的仇敌呀。您老就请过来吧，我夏某奉陪。 哎呦，真够横的啊！ 夏翠良，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。诚然你的能耐是高，武艺是精，但是你可别老虎掉到山涧里，伤人太重啊。如果把天下的高人都得罪了，你夏遂良可就是要倒霉呀。奉劝阁下扔掉三间匕首院，有什么事儿咱心平气和地谈。如果仗凭着武力，你可离着倒霉不远了。啊，呸！陶福安，你少说废话，过来，有谁算谁。 陶福安一看这夏遂良这怎么了，就像个条疯狗似的，这样的人不打看来是不行了。陶福安往袖面刚想过去，王源蹦过来了。 王源那脾气够多暴啊，听了夏遂良的话，把王源都气的脑瓜盖都炸开了，把散法往后一甩，藏得人拽出九耳八环太阴刀。 老剑客，您不能对牛弹琴，用不着小剑魔来，我王某就能教训他。拿命来！王元往上一纵，才要血战夏遂良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 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 雨山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 献出遥远的祝福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容，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